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和 Jelly 中的对象池技术。Java 对象，特别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复杂的 Java 对象，它们的创建、初始化和 GC 都需要消耗 CPU 资源。为了减少这些开销，Tomcat 和 Jelly 都使用了对象池技术。所谓的对象池技术，就是说一个 Java 对象用完了之后，把它保存起来，之后再拿出来重复使用，省去了对象的创建、初始化和 GC 的过程。对象池技术是典型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思路。由于维护对象池本身也需要资源的开销，不是所有的场景都适合对象池。比如你的 Java 对象数量比较多，而且存在的时间又比较短，对象本身又比较大、比较复杂，对象的初始化成本比较高，这样的场合就适用对象池技术。比如 Tomcat 和 Jetty 处理 HTTP 请求的场景就符合这个特征。请求的数量很多，为了处理单个请求需要创建不少复杂的对象，而且一般来说处理的时间又比较短，一旦请求处理完毕，这些对象就需要被销毁，因此这个场景就适合对象池技术。Tomcat 用 Synchronized Stack 类来实现对象池，我在文稿中贴出了关键代码来帮助你理解，听音频的同学别忘了返回查看。这个代码的逻辑比较清晰，主要是 Synchronized Stack 内部维护了一个对象数组，并且用数组来实现站的接口 push 和 pop。这两个方法分别用了归还对象和获取对象。你可能好奇，为什么 Tomcat 使用了一个看起来比较简单的 Synchronous Stack 来做对象的容器，为什么不使用高级点的变化容器，比如 Concurrent Linked Queue 呢？这是因为 Synchronous Stack 用数组而不是用链表来维护对象，可以减少节点维护的内存开销，并且它本身只支持扩容而不支持缩容，也就是说数组对象在使用过程中不会被重新复制，也就不会被 GC。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用最低的内存和 GC 的代价来实现无界容器，同时 Tomcat 的最大同时请求数也是有限制的，因此不需要担心对象的数量会无限的膨胀。我们再来看 Jelly 中的对象池 Byte Buffer Pool， 它本质是一个 Byte Buffer 的对象池。当 Jelly 在进行网络数据读写时，不需要每次都在 JVM 堆上分配一个新的 buffer，只需要在 Byte Buffer 对象池中拿到一个预先分配好的 Buffer， 这样就避免了频繁的分配内存和释放内存。这种设计你同样可以在高性能通信中间件比如 Miner 和 Lenty 中看到。 Byte Buffer Pool 是一个接口，它的代码请返回文稿查看。接口中有两个方法， Acquire 和 Release， 分别用来分配和释放内存，并且你可以通过 acquire 方法中的 direct 参数来指定 buffer 是从 JVM 堆上分配还是从本地内存分配。 array byte buffer pool 是一个 byte buffer pool 的实现类。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成员变量和各段函数，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从文稿中的代码我们看到 byte buffer pool 是用不同的桶来管理不同长度的 byte buffer， 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分配一块1024字节的 buffer，也可能需要分配一块 64K 字节的 buffer， 而桶的内部用一个 concurrent linked queue 来放置 byte buffer 对象的引用，而 buffer 的分配和释放过程就是找到相应的桶，并对桶中的 DQ 做入对和出对的操作，而不是直接向 JVM 堆申请和释放内存。下面我们再聊聊我对对象池的思考。对象池作为全局资源，高并发房间中的多个线程可能同时需要获取对象池中的对象，因此多个线程在争抢对象时会因为所竞争而阻塞，因此使用对象池有线程同步的开销，而不使用线程池则有创建和销毁对象的开销。对于对象池本身的设计来说，需要尽量做到无锁化，比如 Jetty 就使用了 concurrent linked queue， 如果你的内存足够大，还可以考虑使用线程本地对象池，这样每个线程都有自己的对象池，线程之间互不干扰。为了防止对象池的无限膨胀，必须要对池的大小做限制，对象池太小发挥不了作用，对象池太大的话有可能有空闲的对象，这些空闲对象会一直占用内存，造成内存资源的浪费。这里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平衡，因此对象池本身除了应该有自动扩容的功能，还需要考虑自动缩容。所谓的池化技术包括缓存都会面临内存泄露的问题，原因是对象池或者缓存本质是一个 Java 集合类，比如 List 和 Stack。 这个集合类持有缓存对象的引用，只要这个集合类不被 GC， 缓存对象也不会被 GC， 维持大量的对象也需要占用内存的空间，所以必要时我们需要主动清理这些对象。以 Java 的性能值 threadpool exec 为例， 它提供了 allow callthread timeout 和 set keep live time 这两个方法，可以在超时后销毁线程。我们在实际项目中也可以参考这个策略。另外，在使用对象池的时候，我这里还有一些小贴士供你参考。第一个贴士，对象在用完之后，需要调用对象池的方法将对象归还给对象池。第二个贴士，对象池中的对象再次使用时需要重置，否则会产生脏对象。脏对象可能会持有上一次使用的引用，导致内存泄露等问题。并且如果脏对象的下一次使用时没有被清理，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第三个贴士，对象一旦归还给对象池，使用者就不能在它做任何的操作了。第四个贴士，向对象池请求对象时，有可能出现阻塞、异常或者返回拉值，这些都需要我们做一些额外的处理，以保证程序的正常运行。下面小结一下， Tomcat 和 Jetty 都使用了对象池技术，这是因为处理一次 HTTP 请求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创建了大量的复杂对象。对象池技术可以减少频繁的创建和销毁对象带来的成本，实现对象的缓存和复用。如果你的系统需要频繁的创建和销毁对象，并且对象的创建的代价比较大，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你会观察到机器的压力比较大，占用的 CPU 比较高，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使用对象池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你需要对资源的使用做限制，比如数据库连接，不能无限制的创建数据库连接，因此就有了数据库连接池。你也考虑把一些关键的资源池化，对它们进行统一管理，防止滥用。今天的括号思考提示，请你想想在实际的工作中有哪些场景可以用池化技术来进行优化。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它。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